弟子规。 好，这位朋友大家好。好，劝人为善。当我们劝别人为善，他能够改变，也会让他的家庭啊有很好的转变。所以当这样的朋友越多啊，我们也会觉得很欢喜，我们也会觉得有尽了朋友的道义，也会觉得这一生啊很有价值。但是劝人为善啊，也要考虑到他的接受程度，所以教人以善勿太高。教人行善呢，不可以一下子标准很高，那对方会觉得很难做到。当使其可从，让他比较自在的可以学习，可以去例行。当使其可从，你不要一下子标准很高，他一看哇这么遥远，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讲你就是要做圣人，他马上吓得半死。你可以从当下他可以做的去帮帮弟弟啊，帮帮妈妈，做一个好哥哥啊，做一个好孝子去落实。那刚好我们中心底下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那有一次啊，我就发现呢有很多垃圾啊，我就下楼开始跟着一个小朋友一起捡。结果因为楼下住了一些孩子，其中一个小女孩她就站在那里啊一直看我捡。假如我们是老师说小朋友赶快把垃圾捡起来，她可能做得怎么样不是很欢喜。所以呢我就捡啊捡啊，然后就捡到她旁边一点点，我说小朋友可不可以帮老师一个忙，哦，那你那一个帮我捡起来一下，哦，他就看看我，好了，捡起来，好了，捡第二个。然后呢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嘛，大家也捡得很努力，这个小女孩就很欢喜的跟我开始捡起来了。结果呢捡到啊没有垃圾袋了，他还自己啊冲进去他家里，又拿出了另外一个垃圾袋来装，所以呢他捡得不亦乐乎啊，从这个庭院呢、啊、捡到了马路上。我在那里想说不知道捡到啥时候，我待会还有事要办。他已经啊冲到房子里面拿出第三个垃圾袋了，我看他要拿第四个，我说小朋友今天我们就捡到这里就好了，哦，老师很谢谢你。所以只要你啊循循善诱，孩子一定会在付出当中啊得到喜悦，得到成就感。那当然别人有善，我们要适时的赞叹，适时的鼓励。所以我上的中心啊马上刚好有朋友啊是新疆人，寄了一些新疆的葡萄干，我就叫我们中心这个小朋友说来拿这个葡萄干、啊、去谢谢这个小朋友，跟他一起吃。结果拿下去以后啊，这个小朋友又带着那一个小朋友上了我们中心啊，在那里玩。所以这也是结了一个很好的缘分，他到时候又到我们中心来读书，那就劝人为善，结了一个很好的法缘。好，所以我们劝别人呢、啊、也可以站在他的角度慢慢呢、啊、指引他过来行善。好，那这是劝人为善。第五啊，成人之美。成人之美，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确实怎么样 容易。诸位朋友看我这个在大陆啊也走了不少地方，好，那是在啊做了九个月以后的事。那九个月以前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啊？你们在我的笑容背后有没有看到艰苦的过程？哇，那时候是一个人啊，举目无亲啊，每天都是披星戴月。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披星戴月，早上很早出去的，晚上回来骑着脚踏车。好，然后呢都已经十点多啊，回到家里呢把那个打理打理一些卫生啊，也把衣服洗一洗啊，看表都几点了，十二点，然后躺下去很好睡啊。所以诸位假如睡不着，有一个方法就是拼命做，是良药。而且在那一段过程当中啊，还常常会有人走到我们中心来，然后都是这样左看一下右看一下，现在哪有这档子事，讲课不用钱，书也不用钱，一定是有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清楚？他们不相信啊，从没遇过啊。好，所以常常都会遇到呢这一些很多人对我们的质疑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呢很欢迎他来看，他来检查，不怕他不看啊，看了就能够接触，能够了解。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把好事做好确实不易，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有善行，一定要尽力啊帮助他，纵使是一句赞叹的言语，相信对他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鼓舞。所以也不要吝啬我们的赞叹，这是成人之美。那韩愈先生也说到，这个一时劝人以口啊，百世呢劝人以书。所以可以把我们一生当中的经验智慧啊写成书啊，利益后人。像袁了凡先生写《了凡四训》啊，就不止利益到自己后代子孙啊，还利益到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好，但是啊当我们要百世劝人以书，那书可不能想写就写。所以中国有说啊，三不朽。哪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这三个东西顺序要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个顺序啊，这样才对哦。还没有德以前就立言啊，可能是胡说八道、纸上谈兵。有了德行啊，还要借助啊不断的锻炼，他才能人勤练达，就做出一些贡献社会的事。所以立功。那又他又把如何修身、如何啊立业的方法告诉他人，就是立言。所以我们看到清朝时期当了四省的总督曾国藩先生，确确实实立德，再来立功，自然啊他的文章啊就会让人家非常受益，所以他也立言。这个都是啊成人之美，也是劝人为善。再来救人为己， 哦，当我们在路上看到哦有人受伤很严重啊，赶快拨110啊，啊119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来啊，这个一定要做，因为啊可能啊慢了一秒怎么样都有危险。那我们在大方广网站上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啊他本来要自杀了，就是因为看了大方广几篇文章啊心情才怎么样平和下来，所以现在啊有一个疾病啊对人的身心啊很大的摧残。什么疾病啊？忧郁症。哇，这个很厉害哦。听说呢忧郁症比例最高的是老师啊，这个我可以体会，因为毕竟啊教的都是学生啊，都必须啊对孩子的安全还有很多方面啊都要负责任，压力啊特别大。而且老师呢他又背着一个老师，很多道理他假如不懂啊他也很难受。所以确实我们老师也要不断进修，不断啊学习，才能够对很多道理啊能理得心安，不然很容易愤世嫉俗，闷闷不乐。好，所以我们的言语假如能够啊让这一些忧郁症的病患啊能够慢慢把心门打开，慢慢把道理搞清楚，那也是救人回己。我记得我在秦皇岛讲完5天的课，那就要驱车啊回北京，这车子还没开啊，有一个女士啊在我们前座的玻璃啊，他就双手啊就伸进来，然后情绪啊也有点激动，他说蔡老师我已经打算要自杀了，但是呢听完你这5天课，其实他在讲话的时候啊眼泪怎么样掉下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跟他啊一起掉眼泪啊，因为啊他那一份真心啊我们确确实实啊感受到了。他说啊5天听完，人生的态度啊我已经找到定位了，我以后啊好好啊过我的人生。那当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圣贤的智慧确实对现在的人刻不容缓，所以由于这一份感受这一份明白啊也会不断啊推动我们不可懈怠。所以很多朋友很多老师会问我，蔡老师啊你好像啊都不累，好像呢都不会退心，他就问我你是怎么办到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很简单，假如啊你被一个80岁的老人家给你跪下去你就不会退了。他听不明白，我接着跟他说，我说我在杭州天目山讲课啊，讲到第3天吃完饭啊走出斋堂，有一个老人家80岁了，不知道在那里等我们多久了，当场看到啊就跪下去了，刚好啊因为我是在大学是羽球校队啊，所以手脚怎么样，你没看那个羽球速度那么快要瞬间怎么样啊救球，所以我那个反射动作就出去了啊，突然双脚一跪啊就滑过去啊把它撑住，那个旁边的这一些主办人员啊还怕我的脚有没有磨破，幸好是啊有这个地毯，我就赶快跟他说，老人家你站起来说话不要这个样子。 结果老人家一起来啊，他说：“蔡老师啊，你要答应我两件事。第一件啊，我们新疆啊，他新疆人，他说新疆啊，听不到啊这些圣贤教诲，所以你一定要把这种课程啊，到新疆讲。”老人家都八十啊，他的孩子都在大学里面教书啊，请问他这个请求为谁啊？为后代啊，为他一方的人民。所以老人家这一个举动啊，教育了我们所有参与的老师啊，他这一份无私啊，值得我们好好啊效法。所以我们去天目山这些老师跟工作人员啊，最后一天啊，也都是哭得稀里啊哗啦，很感动啊，都觉得呢自己肩上的使命啊更重了。好，虽然更重，更重是指那个重量，但是背起来却怎么样不重了，因为我们的背膀怎么样变壮了，因为我们相信呢、啊，所有老祖宗古圣先贤呢、啊，都会在冥冥当中啊保佑我们，支持我们，而且我们也非常相信呢、啊，人之初性本善，人心呢、啊、一定可以唤醒。老人家接着又说啊，第二件事啊，你在天目山讲课的光碟啊，一定要送我一套。好，所以我们看到80岁的老人家还是这么样啊，非常的好学，也值得我们学习。好，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讲，我说老人家这么至诚恭敬的对待你啊，你要念念啊记在心上，你要对得起人家对你的这一份诚心啊，你能念念记住啊，相信啊，你就不会啊懒惰，不会啊退转。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啊都是本分，所有人给我们的肯定，给我们的尊敬，我们都要记在心上，好好啊用我们自己啊立身行道去回馈啊所有爱护所有祝福我们的人。好，所以叫救人为己。再来，这六点啊都跟人有关，我把它整理在一起。第七个啊跟事情有关，心见大利。第八，舍财作福。舍财作福。第九，护持正法。最后一个是对物爱惜物命。这是统计出来整理出来的十善。我们看第七个，心见大利。在古代啊，我们看到很多善心人士啊都会造桥铺路，以便啊利益更多的人。现在比较少机会造桥铺路，因为现在这个工作都谁做啊？政府在做。其实啊也还有很多的空间啊我们可以去付出，比方说那个马路上的坑洞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可以主动啊打电话请政府啊来处理。因为坑洞大，你要想到会有什么结果啊？ 对，假如那一个人刚好喝醉酒，有一点不清醒，可能速度又快啊，压到那个洞，有可能人都怎么样，飞出去了，飞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啊，又能够去想到啊，别人可能会遭殃啊，这样的仁慈之心啊，相当难得。所以当今天你刚好走在路上，或者啊，开车骑车，看到路中央有一块大石头，怎么办？怎么办？赶快啊，石头移开。你这个石头移开啊，说不定是救了一个家庭，都说不定了。所以处处啊，有这一份善心，替人着想，替人着想，这个相当啊重要。好，所以心见大利，最主要就是可以利益别人的事啊，我们随缘随分，尽心啊，尽力去做。那你在高速公路上，假如看到一块石头，要不要停下来去拿？赶快打电话叫，这个太危险，可不行。好，所以我们要灵活啊，看看怎么做啊，比较恰当。那我在海口啊，常常走在路上，都会看到很多大石头，因为很多民工啊，他们在那里等工作，有时候就聊几天啊，围一圈。那都搬很多大石头啊，压在这个路当中。那白天看得到石头，晚上啊看不到。所以很有可能啊，比方说一个人在打大哥大，突然踢到大石头会怎么样？哇，可能就摔一跤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就见到了就赶快啊把它移开。有时候经过工地啊，突然那一只竹竿就飞出来，这样很危险啊，有可能一不小心啊头就撞上。那我们呢刚好遇上了，找找看旁边有没有红布，把它怎么样绑上去。所以都是随缘随分，当我们每天随缘随分做善事啊，相信啊我们也会非常欢喜。助人啊为快乐之本。好，心见大利，舍财作福。这个财我们也讲过了，可以施舍财物，也可以用我们的劳力，用我们的经验去帮助别人。所以现在啊，很多的义工都是用他的劳力在付出。其实啊，内财难还是外财难啊？你叫他捐100块、200块可以，你叫他拿3小时出来帮人家服务啊，哦，那他可能很难做到。所以好事有难有易啊，而难行却能行，功德更大。这是舍财作福。最后护持正法，诸位朋友，你们都在护持正法，当场就在做，因为你们都用和善的眼神看着我，害我有灵感，不然就会搞砸了。因为我的心啊也是很容易受伤。那还有朋友啊听了觉得有一点帮助啊，也带了其他的朋友来，这个都是在护持正法。还有妈妈呢把儿子带来，那把儿子带来啊，相信他的先生会很欢喜，因为啊只要他的儿子闻了正法可以忘几代，忘好几代。好，这个都是护持正法。所以当我们台南有很多年轻人啊发心出来讲经啊，我们也要啊 好好的鼓励护持他，他就会越讲啊越好，那你就功德啊无量。好，最后一个，爱惜物命，爱惜物命，对于东西啊我们也要爱惜。所谓一粥一饭啊，当时来处不易，绝不可以啊糟蹋。那对于生命啊也要爱惜。在澳洲啊，他们常常啊在开公路啊会遇到一些大树，结果他们都会先看啊树上有没有鸟窝，假如啊有鸟窝呢，工程啊停止，等季节过了鸟飞走了再开工。我们做不做得到啊？你看澳洲人很淳朴啊，我们在澳洲的时候确实啊迎面而来啊都会互相打招呼，人心啊很善良，人心一善良啊整个大环境啊就风调雨顺。所以啊澳洲种出来的菜啊都特别大，我们在那里吃啊都吃得很饱。所以确实啊当人啊对于生命尊重，对于万物尊重，万物一定会啊也给人啊很好的回馈。所以白居易也有一首诗提到啊劝我们要爱惜动物，爱惜生命。这一首诗提到莫道群生性命为啊，不要说这个动物的命就不值钱了，莫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啊一般亲，劝君莫打枝头鸟，只在巢中啊望母归啊。我们用这一份同理心啊去爱护动物。那现在有一些商人啊专门啊抓这些野鸟的小孩来什么来买啊，我们能不能买？最好不要买，你越买啊他越抓啊。好，当我们有那个共识都不跟他买了，他要的只是什么钱嘛。好，等他觉得赚不到了他自然啊不会去抓了。而且这个野鸟啊一般我们养养不养得活啊就比较困难。好，所以要从小教育孩子，好，我们不买啊他们就少抓，这样也不会让啊这些动物啊这个跟父母啊都离别了。好，也从小啊养孩子的慈悲之心。好，这个是十个善。好，那我们都知道如何去判断善，也知道啊哪一些是可以行善的，那我们就要记住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而且在行善的过程呢、啊、一定要记住当人呢、啊、不让予以失，行善呢、啊、也要不落人后。所以有一句话讲到，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古人是谓有志。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呢学习啊以古人为榜样，要抱持着、啊、不输给古人，甚至要怎么样超过古人，这不是傲慢哦。我们思考一下，今天你为人父母，假如你儿子跟你说爸爸我这一辈子不可能超过你，你高不高兴啊？你会说我都 把我该说的经验都告诉你的。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你这个年纪我已经把这么多经验都告诉你了，你还说不要超过我，那父亲一定怎么样？很难过啊。假如我们每一个学习圣贤学问的都说那个都是圣贤人，我们都做不到，那老祖宗都在那里什么？如此，孺子不可教也。所以我们学习要有志向、志气，不让古人。所以像我们教书的，看着这些优秀的学生呢、一天一天长大，我们都很希望啊，他们往后的成就啊，超过我们，我们会非常欢喜。所以诸位朋友，你们都遇到啊很好的老师，才知道珍惜圣贤学问。所以我们啊要立身行道，要超过老师啊，老师才会啊觉得很安慰。所以学贵立志啊，你不要一开始目标就崩掉到最下面去。好，所以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亦见己。确实啊，老师对我们所有的教诲啊，可能都是他几十年啊去无存经的经验，确实如此，这是我很深的感受啊。所以只要我们守住老实听话，那一定可以众去远以见己。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见到别人有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先啊不批评，先反观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假如有呢，赶快修正；假如没有啊，那很好，继续保持。李炳南老师啊有一段很好的开示，老人家提到啊，见人有善，不嫉妒，要随喜。见人有恶，不批评，要规劝。或守默，见人错事，他刚好做错事了，见人错事，不指责，要协助。老人家很多的话都很有人生的智慧，我们常常能拿来关照自己的心啊，那进步就快了。所以见人友善，要成人之美，绝不可嫉妒。见人有恶啊，不要批评，因为批评只会让啊人群失去和谐的气氛，所以我们应该规劝。或守默，为什么要守默？时机还没成熟啊，跟他的信任还不够啊，可能我们一劝啊，他还以为我们在找他麻烦啊，或者回谤他，这样就不好。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规劝他人还要先建立在哪一个基础啊？信任的基础。所以《论语》里面讲，君子信而后谏，才劝谏。不信啊，则以为谤己也，可能会跟他产生误会，这样就不好。见人错事， 他已经当场做错事情了。好，一般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搞什么？好，孩子很不小心呢，把盘子打坏了。好，你马上噼里啪啦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孩子会怎么样？更加内疚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平心静气啊，他会体会到我的父母啊很有修养。那当我们先啊一起啊把这个残局收拾好，他内心已经很感激了。再进一步，今天这个错事啊为什么会造成，我们呢、啊、来检讨一下。反而一件错事啊又能够提升对方做事的能力，甚至于做人的能力。好，所以当我们都是这样去存心呢、啊、人与人相处啊就可以一团和气了。好，那见人恶绝对不要放在心上，那是把我们最纯洁的心呢、啊、装了很多别人的垃圾，这样是最傻的。好，那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提到，他说呢，不见人恶哈、哦，好困难，很困难。那他就请教啊，释净空教授，啊，那师长啊，就给他一个好方法，我也觉得好得不得了。他说你以后啊看到别人的错你就说都是我的错。好、哦、那怎么说呢，比方说你看到儿子不乖你就说都是我的错，没教好，那你就赶快教啊。比方说看到太太不好你说都是我的错，没有用德行呢感动他，也是我不好。假如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没有功德心，你说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当榜样啊，影响他。当人处处看到本分呢、啊，就不会把时间呢、啊、浪费在啊数落别人的不是上了。所以这个方法、啊、我觉得很妙，也很受益。好，所以这是见人恶。可以即内省，有则改啊，无加警。所以这个改过啊，也是相当重要的学问。所以《了凡四训》里面也提到，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假如我们不改过自己过失，就好像啊，你今天纵有行善。那这个行善呢，比喻成水。那你把水啊加到一个水桶里面去，那因为啊我们还有恶没有改过，这个恶啊就是桶子底下破了好几个洞。你再把水继续加下去，大半都怎么样？流掉了。所以啊，要先把洞补好，往后这些善啊才会越积越丰沛。那要改过，首先呢、啊，要发三种心。好，第一个要发此心。羞耻之心。第二个要发畏心。第三个要发勇心，要发勇心。为什么要发羞耻心呢？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大的潜力，都应该啊，可以透过自己的修身啊，可以成圣成贤。所以孟夫子才会给我们鼓励啊，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啊亦若是。 我们有那么难得的人生，当人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既不容易啊，就要把它当好，要不负啊老祖宗对我们的期许，要当天地人三才。好，那怎么样当天地人三才？就是要把天地之德啊演出来。大地有什么德？长养万物啊，任何的人他不，任何的万物他都不挑，都去啊成就他，所以心胸啊非常宽广，非常平等。你看我们把最污秽的东西啊给了大地，结果他还把它转化成营养啊回馈给我们，就好像母亲一样，纵使我们啊大小便啊让母亲收拾，母亲回馈给我们的也是无私的奉献。所以地为母啊，天为父啊，我们要把天地之德啊透过我们这一生啊好好演出来。诸位朋友啊，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动物啊，数量是人类的几倍啊。光是一个原始森林里面的某一种蚂蚁，一个原始森林里面某一种蚂蚁的数目啊，加起来都超过人类的总数。你相信吗？你看平常一个这么大的蚁窝啊，有多少蚂蚁？更何况是整个原始森林。所以啊，我们人当人啊，稀有难逢，不可以辜负这个人生，不可以糟蹋。所以他们可以成圣成贤，我们绝对不能啊一生呢完全没有贡献，甚至于啊还造成家庭社会的负担，那这样啊就太惭愧了。所以孟夫子说啊，耻之于人大矣啊，羞耻心对一个人啊太重要，有羞耻心啊则可以成圣贤啊，没有羞耻心啊有可能一生啊沦为禽兽都不如了。所以这个耻心啊对于一个人是否能够尽德修业相当重要，这个是耻心。第二个，要发畏心，要发畏心。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而且啊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自己掩饰的不错，其实那是啊自欺啊欺人，日久啊见人心，当人家把你看破了，到时候就一文啊不值。所以只要肯改过啊都不嫌晚。所以古代啊有一生造恶，临终前啊突然呢非常忏悔他一生的造作，结果还得到啊善终。所以罪恶啊，纵使是弥天罪恶，也当不得一个啊悔字。弥天罪恶啊，也当不得一个悔字，懂得啊忏悔，懂得改过。这个很重要，所以从前种种啊，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从今以后啊，要当圣贤的好学生，相信不管过往啊，犯了什么过失，都可以啊，弥补回来。 也可以赢得别人呢、啊、对你的尊敬。好，这个是要有慧心。而说实在啊，人生无常啊，这个肉身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留得住，所以改过绝不可等待。等生命啊结束了，你想改啊，都改不了。可能一生的恶名啊，还让子子孙孙蒙羞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我们到了杭州的岳飞庙，看到了一对夫妻。谁啊？你看，那跪在那里呢，让人家唾弃，已经唾弃多久了？我这是快一千年了。而且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告诉你，我是秦桧的子孙，有没有？啊，他有没有子孙？不敢讲，所以让子子孙孙都蒙羞啊，那这种事我们不能干，所以要发慰心。再来，要发勇心，要很有勇气，去对治我们的坏习惯。所以我记得啊，卢叔叔跟我谈第一次话，谈了两个多小时，其中有一句啊，我印象最深。卢叔叔说啊，对自己啊，要赶尽杀绝。用的词啊真好。对别人啊要厚道三分。其实这个跟我们圣贤常常教诲的严以啊律己宽以待人同样一个意思。但是卢叔叔用的这个字眼呢会让我们刻苦铭心记住。所以往后面对坏习惯现前呢，要怎么样？你不要拿刀哦，哈，那我不负责任啊。这是形容，就是绝对不能啊退缩。所以我从这一句啊，就想到一个历史故事，就是当初在三国时代，赵子龙救阿斗，把阿斗捆在怀里，被几十万大军团团什么围住，请问他那时候只有什么念头？冲出去，要把阿斗保护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提升自己的学问呢，也要有赵子龙的气魄。过去的烦恼习性多不多啊？就像这几十万大军啊，排山倒海而来。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退缩的意念，因为你一迟疑啊，本来还跨出五步，又怎么样？退回来数十步，哇，那就你就会很沮丧。所以不能有退缩的念头，相信啊，你一定可以把阿斗啊救出去。好，诸位朋友，谁是阿斗？谁是阿斗啊？我在有一次演讲，我说谁是阿斗，底下的人说刘备的儿子。这是譬喻哈，要保护好我们本善的心啊，要让它真正啊可以发扬出来。好好，所以这个是啊要有勇气，不能退缩。所以呢，了凡四训也提到啊，对治坏习惯啊，要如毒蛇啮指，好像被毒蛇啊咬到手指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迟疑？你会不会说，哎，要不要改？还在那里考虑东考虑西，来不及了，命都没了，好，马上宝刀拿起来，切下去，这个就是赶尽杀绝，不能有坏，让坏习惯呢、啊。停留半秒钟，一有念头马上怎么样？ 把它转过来。用什么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有数。好，那也可以用经文转，用经文呢、啊、提醒自己。好，比方说要生气了，马上想到愤思难，马上想到言语忍愤自泯。好，那你们都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吗？好，知道就好。好，那我们提到了，好，见人恶啊，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所以要有，也是要有改过的勇气，改过的方法。好，所以改过啊，大分三项，有从事上改，有从理上改，还有从啊心上改。那就好比啊一棵毒树啊，你从心上改啊，是只把它的什么根啊断掉，如斩其根，是从根本啊改起。所以真正一个人会修行呢、啊、会修身呢、啊、是时时可以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他能明白到起心动念的偏颇，马上修正，绝不可能有偏颇的言语行为了。好，这个是啊会改过。那我们看下面一句，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好，预备，起。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好，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所以为人父母，假如啊把德行摆在前面，当然呢、啊、就能树立很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给你的小孩。那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所以懂得啊不要把人生啊只是当作啊不断追求物质的享乐而已。假如为人父母啊都把这个钱摆在第一位啊，那教出来的孩子啊也会把什么当第一位啊？钱啊，那重利啊，轻什么？轻义啊。那到时候他跟谁抢钱啊？对啊，所以人算啊不如天算。那我们也来思考一下，真的对饮食，好，对衣服，甚至于啊居住，所有物质享受啊，真正获得了，人的人生真的好吗？假如一个人真的一生都追求物质，然后他确实很快乐，那我没有意见，我也成全他，也鼓励他。可是问题不然呢、啊？真正完全追求物质的人，他的内心啊非常空虚啊，常常跟人家攀比，比来比去，看到人家又买新车了，自己内心怎么样难受的不得了，真叫啊自寻烦恼，自讨啊苦吃。所以我会跟他们说啊，我说买一件很贵的衣服快乐多久？快乐多久？一分钟哦，没这么惨吧。快乐三天，可能那个卡刷下去，那一个月的薪水啊去了一半，所以快乐三天，痛苦多久？痛苦一个月。 好，而且买回去呢，好，明天马上就穿，穿到公司里面去，跟同事说，你觉得我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假如遇到比较糊涂的，有吗？有吗？哇，你在那里气得半死，我花这么多钱你都没发现，那就没有乐了哦。还有苦，因为苦于啊，别人有没有看到我，时时都在患得啊，患失。好，所以这种苦啊，把这种乐啊，叫坏苦，都一下子而已，之后就是苦受了。所以人追求的乐啊，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什么样的乐啊，才能让一个人啊，非常欢喜，非常充实？而这种欢喜啊，是从内心啊，散发出来。哪一些乐啊？行善最乐，还有提到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成长的喜悦啊，这个都会让你啊，伴随着你一生啊，有无穷的发喜。好，那我们今天呢，先上到这边，谢谢大家。